喜之阳的分析得到了团队里其他牧师的一致认同，纷纷表示了有这样一个MT的话，牧师会多么的轻松快意。虽然当着团队MT的面称赞另一个骑士多少有些伤面子，但七叶一枝花本人也是对无敌、醉俊朗心服口服的厚道人，喜之阳的玩家们也就没太顾忌。 至于副体、三体、四体们，在MT都被忽略的情况下，他们就更是浮云了。一通聊下来，人人都是叹服。喜之阳也不想给兴致勃勃的众人浇凉水，但是最终结果不说出来的话，心里总觉得憋着个事儿不舒服。最后，喜之阳终于还是号召大家认清现实，这样的高手很难留在他们的团队。 团队里显然有不少玩家早有这种担忧，此时听了团长亲口说出，更觉遗憾。前半夜是一浪接一浪高潮，将他们推到了兴奋的顶点，但现在听到这样的消息，所有人都难免有些失落。唉，最后也不知是谁没精打采地叹了口气，聊天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喜之阳团今晚通关了空中铃木的消息，到底还是在工会里传开了。工会里百人团队很多，像喜之阳一样卡在空中铃木的也有。四工会、五工会之间会竞争较劲，同工会里也未必就有多团结友好。游戏这东西，到底还是要攀比才有趣儿，比等级、比技术。 比装备，比一切能比的东西。现在喜之阳团副本进度达到一个新高度，喜之阳团的玩家自然很愿意说出来和其他人分享快乐。频道里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恭喜的、嫉妒的、求教的等等。喜之阳也在这时收到了四分会会长的消息：空中铃木通了。嗯。 喜之阳无奈地应道：“他倒是希望会长没注意到这事儿，暂时忘了无敌醉俊朗，这样或许他还能和高手再混个几天。只可惜副本通关也算大事，会长一见立刻就问过来了。”“无敌醉俊朗有什么表现啊？”会长问。喜之阳深吸了口气，实话实说：“多亏了他，不然我们不可能过。” 哦，于是喜之阳把无敌醉俊朗的精彩表现，连同后边和五分会狼之团起了争执后，在竞技场的表现一一都说了一遍。你觉得他水平有多高？会长最后问道。不比飞扬差，喜之阳如此答道。这个评价分量可不轻了。飞扬是四分会的头号骑士。 而霸气雄图四分会那放眼神之领域也算是顶尖强大的工会，非玩家工会可比。能再强过他们的，也就是各俱乐部工会的本部了。这样工会中的头号骑士，那在神之领域什么地位已是一目了然。哦，对于喜之阳的超高评价，会长未置可否。 现在他还在吗？下线了，喜之阳回道。那就明天再说吧。会长说道。叶修这天睡得晚，早上却也没起得太迟，起来刚碰到陈果，陈果立刻向他打听昨天的最终结果。过了呗，叶修说。那些家伙有什么表示？ 吃罢早饭，去到包厢游戏。无敌醉俊朗登陆后，好友这边完全没有人。喜之阳他们团昨天都是通宵未睡，这时全部下线收工了。叶修把无敌醉俊朗挂在这儿后，却也不玩，又跑去开了唐柔旁边的电脑，刷了军魔校上线了。就这么站着发呆找死啊！ 陈果倒是有点猜出叶修的意图， 两个号一起上上， 以免有人把无敌最俊朗往叶修身上联想吧。换作是以往，再高手，玩家的想象力也不会把网游里这样厮混的家伙和职业大神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大神混网游对各大公会都不能说是秘密了，又折腾了各大公会这么多次，还是谨慎些的好。两个角色一起在线， 虽然并不是难做到的事，却也是一定要做的事。很难想象两个没关系的人那么巧合从来不会一起出现。陈国这边把无敌醉俊朗丢进了竞技场也就不再理会了，伸了脖子问叶修那边君莫笑准备做什么。副本练会儿级吧。叶修说着，君莫笑已经上线，扫了眼好友， 意外发现乔一帆的一寸灰居然在。正想消息一下，一寸灰已经先一步跳了个消息过来：“前辈早。”“你早，你早，闲着呢。”叶修问。“职业选手嘛，也是有正经事儿做的，虽然一样是游戏，但也不是在网游里这样玩法，泡网游也算是比较闲了。”“嗯。”“下不下副本啊？” 好啊。乔一帆想的就是跟着大神后面请教，一起练级是他求之不得的事儿。要不要带啊？陈国这边则也在回应叶修说的副本练级。好啊。叶修欣然接受。于是陈国也没登陆第十区那边，又是上了神之领域的朱烟霞。叶修邀了他入队，那边又招呼了乔一帆， 说了个地方，三人就碰头去了。55级就是神之领域等级最低的副本了，但可不会是普通区新手村那种入门级的。不过一个竹烟霞70级的大号，两个职业级的选手，三人刷一个5人小本完全不在话下。竹烟霞等级高，装备强，自然成了输出主力。 乔一帆的一寸灰则是一边辅助竹烟霞，一边注意控制场面。叶修的君莫笑却是东一下西一下的，像个救火队员，什么都干。三人联手推本推的倒也畅快。55级的5人副本对于竹烟霞而言，单刷他都有把握，多了两个这级别的帮手更不在话下。 怎么样，最近镇鬼有什么心得啊？副本下的轻松，叶修也就和乔一帆聊上了。乔一帆跟随叶修主要目的不就是这个吗？立刻也是把自己体会到的一些东西拿出来向叶修请教。叶修随口点拨，一边就让乔一帆拿副本小怪做做实验。君莫笑虽然只会一个刀阵， 但是当个示范做个样子还是可以的。嗯嗯嗯，不错不错。野修看着乔一帆做出的演示称赞道：“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了。不过这副本怪都是呆头呆脑的，真实比赛场上的局面不可能让你这么轻松。 NPC 不知道你的目的，只会任你摆布，但人就不同了，判断出你的意图，自然会来干扰，会来打断， 甚至会将计就计，所以千万别练得思维固化了。比赛场会产生的变化永远多到无法想象。我明白，乔一帆应道。于是三人就这样继续清着小副本次数。乔一帆也不知从何时起堆积起来的问题，今天可算是问了个爽快。 而且显然他并不只是就将问题丢在那里等叶修来解答，他一直有自己的思考，已经算是职业级别的。乔一帆并不像唐柔、包子入侵那样需要叶修手把手来教，有时只是三言两语，乔一帆就已经清楚问题在哪里。叶修教他的其实操作方面的技巧倒是没多少， 更多的还是总结自己积累下的经验，结合乔一帆的情况直接让他消化成长。经验这东西 不可能靠这样的方法直接吃透，但是至少还是可以灌输出一些意识。乔一帆以后亲身经历到这种种状况时，自然会注意到了。就这样过了一早上，乔一帆显然不能无休止的游戏，中午就下线闪人了。夜休午饭后回来，继续是用君莫笑，一直到这边陈果留意到无敌醉俊郎有人发来消息后，招呼了叶修一声，叶修果断扔下君莫笑就跑来这边了。 喂，这怎么弄啊？ 君莫笑这正下本呢，结果就这么被扔到打了一半的副本。 丢着吧，回头再继续， 叶修说。神之领域第二个完全安全的地方，副本。 那我这也先扔这儿了。 陈果说着，把他的竹烟匣先下了线。这等再上线，依然会在副本原处。玩家进了副本，除了死或通关，根本就没有可以离开的其他办法。无敌醉俊朗这边发来消息的正是喜之阳。叶修点开消息一看，喜之阳正在问他在哪儿。 还在蒙土城。 叶修回道。 哦，我们工会的老大想见见你呢。 喜之阳随后说道。 在哪里啊？ 帽山城这边。 好，我这就过去。 叶修应了一句，将无敌醉俊朗从竞技场里退了出来。帽山城也是七十级的一座主城，和蒙土城之间刚好有传送阵，过去倒是省事儿。传送到了茂山城，又问了喜之阳位置，无敌醉俊郎走到后，就见到了一对头顶霸气雄图四分会的人。喜之阳就在其中，看到无敌醉俊郎过来，连忙招呼。走到近前，叶修扫了一眼这对人那亮闪闪的装备，就知道这对可就不是喜之阳团那些还在冲击中等难度副本的玩家了。这些估计就已经是霸气雄图四分会的精英成员了。 丹心、飞扬、焚山。 这边陈国又是观望叶修屏幕，已经感叹上了。 哦，你都认识啊？ 叶修问。 都知道霸气雄图的人吗？ 陈国说。他家王朝出身，霸气雄图他们是死敌。不是有句话说吗？最了解你的人，有时恰恰是你的敌人。 哎呦，游风殿！ 叶修这边转动的视角，让陈国又是看到一人，惊叫：“ 嗯，这是谁啊？” 叶修目光停在这人身上，是个元素法师。 你这都不知道？这是霸气雄图的总会长啊！ 陈国说：“ 哦。” 叶修长长应了声。 好厉害啊，我就和他们时区的分会长比较熟。